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就要介绍一位美国女诗人。 系啊，大家相对陌生啲嘅啦，就系、是、美国中年女诗人啦，莎朗欧茨。咁咧，其实点解会有机会介绍佢呢？就是、因为佢一本好精彩嘅诗集咧，成本被翻译成咗做中文。咁咧，嗰本诗集咧系佢2013年咧攞普利策斯歌奖嘅，普利策斯歌奖就好似普利策新闻奖咁样，系美国即系最高嘅一个诗歌奖之一啦。咁点解呢本诗集咁特别呢？佢叫《红鹿之约》啊，一只雄性嘅鹿嘅跳跃。佢成本诗集系讲一个主题嘅，讲离婚，讲佢同佢前夫从开始酝酿离婚到离咗成婚，咁佢又写最后一个小时，最后一次上床啊，系又点样同佢自己嘅妈咪交代翻呢件事啊，同埋后嚟佢点样努力去忘记佢啊，等等，成个过程好似好治愈咁，但你又觉得其实呢件事对于女诗人嚟讲系好重要，佢先至会用成本诗集去写。 咁呢个红鹿系咪就代表佢嘅 丈夫啦、 前夫啦？ 系啦，前夫啦。红鹿之约嘛，即系一只好靓嘅红鹿，好靓噶嘛，啲鹿角咁，跟住跳跃咁样嘅景象，其实系嚟自于咧，佢同佢前夫都中意饮一只酒嘅商标。 哦， 所以后来咧，佢直头出本诗集嘅时候咧，佢用咗个商标做诗集封面咧，入边仲多谢呢个酒厂同意佢使用。咁但系佢觉得咧，即系对于红鹿之鹿嚟讲咧，红鹿可以好潇洒。一跳就走咗啦！哇，大家赞美佢咁勇敢咁样去寻找自己嘅自由。咁嗰只雌鹿点样点算呢？咁其实成本书应该讲红鹿系讲紧红鹿走咗嘅，同红鹿关系不大。其实雌鹿做紧啲乜嘢？ 哎呀，好似好伤感咁添。 其实佢又真系，我觉得一种自我治疗嘅方法啦，即系佢要去面对，佢唔可以炸低自己冇事发生。咁同埋咧，好多嘢其实可能从来未进入过文学嘅，未进入过诗歌嘅。比如话啊，我弹嘅第一首咧就系话叫告诉我的母亲，你点样你离咗婚，你点样同你妈妈交代呢件事咧？我谂即系呢样嘢系东西方都会有噶。而且呢，我觉得女性可能更难啲，即係去讲、去同你嘅母亲交代我嘅家庭已经係可能几十年㗎喇喎。佢40几岁先离婚。点、样去获得家人嘅理解呢？我哋听下呢首诗。 告诉我的母亲，作者莎朗欧茨。在他的窗户外，一株丝柏在太平洋之风的重量下，正丰盛地弯腰，要告诉我的母亲，我丈夫要离开我。我带他出去走走，找着他雀爪一般没有肉的手。我给他买了一个甜面圈和一个发网。我喂他，在求结的玉兰树上，在雾中，花朵与花蕾就像所有的月亮都在一个晚上，圆月、突月、弦月。我已经练习了措辞，慢慢把它带往事实，让它有所准备。而我告诉他的那一刻，他在震惊和沮丧中看着我。可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他抱怨道。我和他拉着手，让我们平静下来，开着玩笑。在他的云杉之上，有那么一会儿，透过海岸薄雾，一颗小小的、索然的、沙子般闪烁的星星。然后有那么一秒，在我整个身体中，我感觉到我爱得不够。我几乎能看见我丈夫修长的外形，幽灵般显现。我不了解他，我没有设法不失去他，而我失去了他。我告诉了我的母亲，从他憔悴的悲伤着的双颊和孩童时期山间之狐一般的眼睛中，他爱我清楚可见。男人们走了，我回来和妈妈在一起。我曾一直害怕这会发生，我曾想那将是纯粹的恐怖。 可他只是家，妈妈的房子和花园、土地、橄榄树和柳树、榉木、兰花，还有那花白蛋白石的镇子，在它里面一个星云的双臂用一种游星的尖叫爬过它的天穹。 告诉我的母亲，就是美国女诗人沙朗欧茨的作品。 这首诗呢、已经可以看到沙朗欧茨的技巧，它是很克制的，非常克制，而且当它去触及一些最敏感的东西的时候，它不会忘记很多细节。它讲紧这个戏剧性的一刻，他要同佢母亲即系摊牌嘅时候，佢先讲咗咧喺佢妈妈嘅窗户出边咧有一棵树啊，喺个风下边好丰盛咁弯腰啊，其实好似讲紧佢自己咁样，亦都好似讲紧佢嘅母亲一样。咁其实呢度系两个同性别、两个女性之间嘅交流，但系最幽默嘅一个转折点咧，大家有冇听留意到？就系佢妈妈听完第一件事嘅反应系话：我几时可以再见到佢啊？几时可以见到佢嘅女婿？咁呢度你会感觉到，其实佢妈妈佢前面嘅描述咧有啲暗示，可能有啲老人痴呆啦，系啊，因为对于一个咁老嘅老人家嚟讲，其实佢唔系好捉得住件事嘅重点啊。呢、這个时候个女儿应该点样咧？其实佢妈妈咁样讲咧，会令佢更加伤心啊。佢哋就一齐去想念一个男人。但是呢佢又带有一种歉疚咁样，佢会唔会系我自己爱得唔够呢、啊、我没有设法不失去他呢，而我失去了他。就呢啲其实有啲似系佢母亲对佢嘅谴责，又好似佢自责，但系亦都会外化为我哋好多时候碰到呢种咁嘅案例嘅时候呢，成个社会其实会倾向于谴责系呢个女性，你点解个男人会离开你，系咪你有啲咩嘢唔够好呢？但是呢包围住成首诗嘅开头同结尾，开头佢头先讲啦，嗰个诗拍嘅形象啦，结尾呢佢亦都去返返妈妈的房子。即係呢个家系永远俾佢返嚟嘅一个避难所啦。另外呢妈妈的房子呢又令你諗到，即係呢个吴以芙讲嘅呢个女人嘅房子。一个女性有一个房子，呢个房子属于佢自己嘅，又属于佢母亲嘅。咁系一个庇护嚟嘅。是星云的双臂，他写到他渴望在这里面重新获得庇护。 是我想真的没什么第二个诗人会用离婚而又要将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妈妈知。 我第一次看到一首诗是这样的，是即写离婚的诗当然有，但是写怎样跟妈妈说我离了婚，这样真的没见过一个诗人可以这样写，而且写得非常之好。 告诉我的母亲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听听最后一个小时。 最后一个小时，作者沙朗欧茨。突然，他带我去机场前最后一个小时，他站起来碰到了桌子，向我走来一步，就像一部早期科幻电影中的人物，他朝前倾，俯身下来，伸出一指胳膊。拍打我的乳房，他想要抓住点我，我站着，我们狼狼苍苍，然后我站住，围绕着我们的核心是他，对我们生活的中心和终点惊恐的嘶哑喊叫，然后很快最糟糕的结束了，我能够安慰他，把他的心从后面放回该放的地方，并从前面抚平他，他自己的生活在继续，而那曾经系着他的、围绕着他的心的，并把他系向我的，现在落在我们身上和周围，海水、铁锈、光、尖利的碎片、艾洛斯纤细永恒的卷发，被击打得平直。 最后一个小时，沙朗欧茨的作品。 是啦，最后一个小时又是即是极之戏剧性的一个片段啦。咁既然都离咗婚啦，咁话仲系可以继续做朋友㗎嘛。咁于是呢就佢嘅前夫就送佢去机场啦。咁可能大家都分居啦。要分开啦，唔喺同一个地方生活啦。但喺嗰一刹那，有一刹那就唔知系意外定系整定嘅。佢丈夫起嚟嘅时候呢唔小心跌咗一下。 撞一撞張台，跟住咧就唔小心啦，又碰到佢嘅乳房。咁佢想要扶住佢，兩個人都踉踉跄跄。即係其實喺嗰一剎那，佢哋對生活嘅穩定性產生咗好大嘅動搖。離婚呢樣嘢好具象咁樣，以呢一個動作產生。咁比如話佢碰到佢嘅乳房，咁喺過去嘅年月，咁其實係一種愛嘅表示。但喺呢個時候咧，變咗一種互相想要支撐住，但係又支撐唔住。 嗯，有少許尷尬嘅情況。 係啊，咁佢話佢喺度仲係安慰緊佢嘅前夫嘅，但係其實佢自己嘅生活已經喺度繼續緊啦。實際上需要安慰嘅係呢位女性，但係喺呢嗰一剎那，佢好似仲係以一個母性嘅方式去安慰緊呢個男人，但係一切已經碎曬啦。 不過我覺得奇怪啫，咁如果呢個男人要走嘅話，點解唔係佢去機場，而係佢帶太太去機場？好似係佢太太要走咁樣咯，個感覺。 其實係佢要走，但係係佢要分開嘅，即係睇成本書集係嘅男性先提出分開嘅，但係可能嘅女性又堅強啦，話咁既然係咁，我離開咯， 係 咯，即係嗰陣時到咗嗰個時候，其實越係堅強嗰個人咧，其實可能係越受傷害越大。 嗯，最后一个小时应该都几难挨啊！呢一个小时啊，接住落嚟，我哋听听《给乳房的诗》。 《给乳房的诗》，作者沙朗欧茨。就像其他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他们在成年时更好辨别。一个很快皱起他的眉头，他的大脑，他敏捷的智力。另一个在一个星座里做梦，大红座的斑点。我13岁的时候，他们生出来，他们长起来，从我的胸部出来一半。现在他们40岁了，聪明慷慨。从某种方式来说，我在他们里面，在他们下面，或者我带着他们。我曾活着那么多年，没有他们。我不能说我就是他们，尽管他们的情感几乎就是我的情感，就像和一个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他们似乎对我来说，就像我必须给出的一个礼物。据说男孩子们崇拜他们那个类别的生命，几乎对他如饥似渴，没逃过我。而有些年轻男人像人会想要的那般爱他们，一个人自己被爱。整整一年，他们一直在呼唤我离去的丈夫，对他歌唱，像一对湿淋淋的菜蝇在一块剥落的岩石上。他们不能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那不在他们的词汇中。他们为承诺而做，他们像忠实信守的誓言。现在有时候，我把他们举着一会儿，每个手一只，双胞胎寡妇，因悲伤而沉重。他们曾是给我的一个礼物，然后他们是给我们的礼物，像兴奋和风足饥渴的羽鹰。而现在又是同样的季节，刚好他搬出去的那周。难道他没有对他们耳语，在这儿等我一年？不，他说，愿上帝与你同在，与你在一起而有上帝。上帝别了，为了这余下的一生和漫长的一无所有。而他们不知道语言，他们在等着他。我的基督，他们真蠢，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终有一死。可爱，我猜和他们生活令人焕发，没有死亡知识的生命，无知受难的造物。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给乳房的诗，美国女诗人沙朗欧茨的作品。 嗱，呢首诗真系印证咗咧，其实美国啊，好多评论家评论佢嘅诗啊，欧茨嘅诗咧，话佢系勇敢嘅诗啊，真系好勇敢。一个40几岁嘅女性，去写自己嘅乳房，系一个勇敢啦。另外咧，系写失去咗所谓失去咗另一半嘅乳房。佢話整整一年，他們一直在呼喚我離去的丈夫啊！咁其實喺佢突然間諗起，哦，可能過去嘅10几20年咧，呢對乳房都係為呢位男性而存在著嘅啊！咁而且佢入邊寫得好細緻，即係點樣相愛啦，又 兒子同丈夫又點樣唔同咁樣去需要呢個乳房啦等等。但係咧，你覺得佢好冷靜，但係又覺得好悲傷，就係佢用他者去寫呢對乳房。咁呢個乳房其實係佢自己嘅乳房，係佢嘅一部分嚟噶嘛。但係去到呢個時候咧，佢完全變成咗個他者，而且咧佢哋好可愛。佢話佢用可愛嚟形容，話點解可愛咧？係佢哋唔知道發生咩事，佢哋仲喺度等緊嗰個男人翻嚟。 唔知道語言喺度等緊佢，又好似一對雙胞胎咁，就等緊呢個男人。 咁佢其實又好似寫緊自己嘅一部分，就係話：咦，我的心係咪仲有一部分未死呢？係仲等緊啊，一切仲可以破鏡重圓呢？但係最後呢，佢都意識到，哦，佢哋已經係太天真啦，唔可以咁樣做。 我覺得好傷感。 我係真係好佩服，即係假如係我係一個女性，我遇到咁嘅事情，我可唔可以咁樣，好似將自己解剖開嚟咁樣，寫自己嘅乳房，寫自己嘅母親，寫自己嘅單身生活等等。所以係話佢係一個勇敢嘅詩人，就係呢一樣嘢。其實係好無奈嘅，你成首詩你都會感覺到啊。佢話呢對乳房好似一對濕立立嘅菜蔭啊，菜蔭係古希臘羅馬嗰種女妖嚟嘅。咁佢會喺大海上唱歌引誘啲水手咁。咁但係成首詩就係咁樣，嗰種濕立立嘅味道啊，由頭到尾延續落嚟，即係又好似一關於乳房咁樣。但係最後咧，你會覺得呢種濕立立咧係一個淚水，係眼淚其實唔係真係如一開始所講，呢個乳房係咁自足、咁堅強嘅。 治療者，作者沙朗歐茨。当他们说如果机上有什么医生的话，他们会让人们知道他们吗？我记得当我那时的丈夫要起来的时候，我会是他从其身边起来的那人。他们现在说那没用，除非你们是平等的。而在那些最初的30年之后，我不再是他愿意从旁起来或者回归的那人，不是我，而是他也会起来，当有这需要的时候。现在我看见他们升举肩并肩，在宽大医治的涉水之鸟的翅膀上，船鸟一般有着医生的像爱所爱的袋子放荡在他们的鸟嘴上。哦，好吧，就是那么回事。需要延迟的时候，他并不高兴，而我站着。 其实佢本书呢同埋书嘅介绍都冇讲佢哋具体点样离婚啦，点样会离婚，同埋之前佢哋系点样认识，或者佢丈夫系做咩嘅。咁呢首短诗呢反而令你知道佢丈夫系个医生。因为佢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好经典嘅场面啦，即系喺飞机度突然间有广播话如果有医生请你举手需要你嘅帮助咁佢又记得佢嘅丈夫就做过咁嘅事，因为佢丈夫系一个医生。佢入面好关切写到一样嘢，就系需要边个需要佢返嚟。部飞机上有人需要佢企起嚟，而佢呢就需要佢回归。是啊，佢坐喺佢隔篱嘅时候需要佢回归。我諗冇人从呢个角度去諗过医生嘅另一半係点样嘅。但係呢佢最后突然间最后一句呢佢点出咗矛盾喺边度。佢话比如话有人广播话依家我哋需要延迟有冇私人喺度私人请你企起嚟啦。需要延迟的时候他并不高兴而我站着。即係佢作为一个女诗人为延迟企起嚟嘅时候佢老公唔理解佢嘅。是不开心的，觉得他咦你做什么，你为什么因为延迟而离开我其实对于他来讲，他跟他丈夫一样都是一个治疗者，只不过他是用语言去治疗他人他丈夫是用医术去治疗，但之间那种不理解和错落就成了可能造成后来的悲剧。 咁我哋咧呢一集就介绍咗美国女诗人沙朗欧茨啦，咁啊成本诗集都系讲佢嘅离婚啦。 系啊，其实我哋读呢本诗集咧都几残忍嘅，我觉得即系你好似一个人向你面前全部剖开自己嘅生活咁样。其实美国有一种叫自白派诗歌，就系咁样嘅传统嘅，即系将自己嘅伤疤生命中所有啲矛盾都展露出嚟。 咁我哋下一集会唔会都係咁伤感呢？ 其实係另一种伤感。下一集介绍另一位大家唔係好知道嘅大诗人，叫做柏惟侄。 好，我哋下一集再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